空气犹如凝固了一样。邓天一扬手看看天空，轻声说了一句话：“该下雨了。”监刑官低声下气地问：“邓员，您还有话说吗？”邓天一朗声说道：“国民党朽矣。”言毕，他抬头挺胸，吩咐道：“开枪吧。”邓天一面容安详而平静，他好像不是去赴死，而是去完成一项任务。他坐在那里，犹如巍峨的泰山一样，不怒自威，两眼直视着前方。枪手慌了，